季后赛首战结束，铺天盖地的评论纷纷夸赞轮回的冠军表现。至于百花，比赛中也没有太多值得批评的漏洞，但正因为如此，更显得轮回强劲。转眼已是第二天，首战尚未完全消化，季后赛第二阵已将来临。301战队将在他们的主场迎来霸图战队。在常规赛中刻意流利的霸图，到了季后赛会有怎样的爆发呢？人人都带着这种好奇，这让这场比赛备受关注。不过星星战队对于这场比赛的关注可就不只是为了满足这种好奇了。依照联盟季后赛的赛程安排，星星若是淘汰蓝宇进入四强的话，对手就将是霸图和301两队之间的胜者，这两队必与其一，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但是当天晚上，星星战队还是没有组织观看比赛，没看这场，也没有拿录像文件去回顾上一场。次日就将是星星的比赛，这一整天星星的训练都是调节型的，到了晚饭后就直接自由活动了，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缓解这生死之战前的压力。会议室，陈果再次支起投影幕准备收看比赛，过来的照旧又是武晨和关荣飞两个。选手出场比赛完毕，比赛即将开始，陈果却有些心不在焉。其他人都在干什么呢？陈果好想知道。吃完晚饭后，大家就各自散开了，互相也没交代要去干什么呢。陈果好奇，但最终还是没有打扰大家。但是说实话，他心里还是有点期待的，他期待有哪个选手能和他一起，因为他其实也是很紧张的，而他所希望的就是这时候能有个打比赛的家伙能和大家一起做点什么。 开始了没有啊？ 正在这时，叶修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啊？ 陈果扭头一看，却看到叶修从门外走了进来。 你要看？ 对啊，没什么事做，看看。 叶修说着，随便找位置就坐下了。陈果看了叶修两眼，心里一想，是啊，这个家伙哪里还需要什么方式来缓解赛前压力呢？对于他而言，这一切都已是吃饭睡觉一般的事情了吧，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 马上就开始了， 陈果说着。叶修没压力，陈国却很紧张。但是在叶修过来一起看起比赛后，陈国忽然觉得自己的心里就轻松了不少。 这帮家伙还知道流利呢，我都要看看他们能打成什么样。 叶修这时嘟囔着。 嗯， 陈国应了声。他当然知道叶修所谓的这帮家伙指的是哪些人。比赛开始，霸图第一位上阵的选手林静妍，301方面则由李毅辉上场。同是格斗系战斗的一番对决，最终胜出的是李毅辉，以比较微弱的优势。而后霸图第二位由他们的新秀选手宋其英上阵，灭掉残血的李毅辉后，又将301第二顺位上阵的高杰给击败了。 这个小子会有前途的， 叶修对宋其英做出点评。虽然在最佳新人评选中输给了唐柔，但是身处霸图这种战队，新人新秀不可能像唐柔那样拥有那么多的比赛机会。若不是霸图本赛季三位老将打着轮换，宋其英的出场机会可能还会更少一些。如果将宋其英拥有唐柔这样的机会，又或是像上赛季的卢汉文那样被霸图使用，或许在最佳新人的评选中他会给唐柔制造不小的威胁。性格酷似张新杰的他，年纪虽小，但在场上的表现却给人很可靠的感觉。不过在击败高杰之后，宋其英很快就被301上阵的第三人钱文举给送下了场。而后霸图张家乐上台打下了钱文举，而后301洋葱上阵，结果却也败亡在张家乐那绚烂的百花光影中。 这家伙今天状态不错啊。 叶修说着，张家乐打下的钱文举生命就挺不少，而后又击败洋葱满血的风景杀，差不多算是一挑二了。不过再接下来，301的守擂大将白树上场，这时霸图可还有三个人，优势明显，张家乐打得也很放松。最后一挑三的壮举没有完成，但也负责任地把白树留给了下一个选手。霸图第四顺位上阵的赫然就是他们的队长韩文清，最终白树的潮汐倒在了大漠孤烟的铁锤之下。 一个个都很有精神的嘛。 看到霸图在擂台赛就已经5-3领先后，叶修叫着。而后进行的团队赛，霸图战队终于露出他们不同于常规赛的节奏。常规赛即便打到最后已经停止轮换，几位老将就像现在这般聚齐出场了，但那完全是为了季后赛养状态，担心总是轮换不让三人同时出场，搞得配合都生疏起来。事实证明，对这种老将，这样的担心实在有些过分谨慎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家伙就好像学会了骑自行车一样，无论多久没骑，一上手还是能够迅速掌握。霸图的老将1/4左右的比赛一起出过场，但在开始调整状态后迅速就找到了默契，根本不用再花时间来磨合。他们继续压抑着自己的兴奋，节省着自己的气力，留待季后赛才尽情释放。而现在到了，隐忍了一个赛季，听多了那些这帮家伙已经彻底不行了的风言风语，霸图在进入季后赛终于不再流利，对这样那样的声音给予了强烈的反击。当然他们绝不是为了这些才出手，这本就是霸图这赛季一开始就准备好的节奏。6-2，最终团队赛的比分是压倒性的，301这才磨合了半个赛季的战术，在没有了最终的新鲜感后，在这支全联盟经验最丰富的队伍面前一点好都没讨到。总比分11-5，这胜负差距可就有点大了，而且这还是301的主场。百花301他们千辛万苦好容易才挺进了季后赛，结果首轮就已经丢了他们的主场。有人欢喜有人哭，比赛注定就是这么个结果。 霸图看来是要赢了， 叶修说着。11-5这个比分优势很大，301想去霸图主场翻盘，看好他们的人恐怕真不会多。 好了，回去休息了。 叶修起身宣布着，口气像是要上战场一般，大概在他心目中，今晚的休息就是明天比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几人相继走出会议室，到训练室门外，却发现那里有灯。叶修随手把门推开一看，竟然是莫凡还在训练室里没走。 在做什么？ 叶修问道。 视频。 莫凡现在总算不会完全无视别人对他说的话了。是问题终归是会回答一下。 哦， 叶修走上前，这时候陈国也已经凑了进来，两人一起上前求围观，而后看到 都是蓝宇的选手视频啊。 叶修看出来了，莫凡在看的全是蓝宇选手在擂台赛中的表现，这些比赛的录像资料星星当然都有，而且也有做过整理，将特别有价值的比赛从中挑出汇总，作为最终研究蓝宇的资料。莫凡在看的就是蓝宇战队在常规赛的诸多单挑场上的表现。而明天莫凡正是要在擂台赛中出场，叶修没有把出场阵容留到最后比赛前才说的习惯，一般都在比赛的前一天就说了。对蓝宇的阵容今天上午就已经公布，莫凡这一轮会在擂台赛第二顺位出战，现在已经是比赛前夜了，大家都在放松调整，莫凡却还在顽固地研究着蓝宇战队的资料。 早点休息啊。 陈国挺感动，衷心提醒着。莫凡没回话， 只是点了点头，继续仔细地看着视频。几人一看，和莫凡那也不存在聊天的可能啊，于是再没说什么就先离开了。楼下比赛结束，星星网吧的转播也本该散场，结果此时却好像比正在比赛时还要热闹。叶修他们在楼梯上居高临下这么往下一看，原来是他们的三位选手乔一帆、罗吉和安文义被热情地包围了。 怎么回事啊？ 陈果连忙跑下来问网管。原来这三位小年轻偷偷钻在这些玩家堆里，一起欣赏讨论了这一场比赛，结果在散场的时候不慎被发现认出。来这星星网吧的玩家，那对星星战队会是什么态度呢？还用说吗？果断包围，对三位年轻选手送起祝福来了。 喂喂， 陈果直接冲进前台，开了网吧广播喊了起来， 快放我们的选手回去休息， 陈果叫道。 叶修， 结果大家用比陈果更大的声音嚷了出来。叶修没走后门，直接就从网吧这边楼梯上来。陈果这一喊吸引了注意力，顿时让大家发现了更让人激动的存在。 淡定， 叶修果断冲进前台，从陈果手中抢到了广播。 大家淡定，要加油的话欢迎大家明天来现场， 叶修叫道。 加油加油， 众人激动地喊着。事实上大家的冲动很有节制，因为谁都知道明天就是星星比赛，哪里敢在这时过分叨扰。趁有难缠的家伙，玩家们都会首先不答应，然后为民除害了。所以叶修简单喊了两声，大家就特别理智地压抑住热情。三位小年轻人脱了困，也谢了大家的支持后，和叶修一道离开了。回住处的半道上，几人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蹲在马路牙子上，一边香烟袅袅，另外那位手里把玩着一根貌似自行车链条的东西。几个人悄悄凑上去，听到魏琛和包子讲述他的当年。 老夫当年那可是蓝雨战队的灵魂骨干，不可或缺的人物啊。 魏琛一脸不堪回首地说着。